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啊！南风窗嘅第二节，今日咧，系6月26号，咁咧有我爆石， 同埋简乐福， 咁啊，暴龙哥咧就要休息先啦，咁所以咧得翻我哋两支公咧就去即系讲下我哋今节想讲啲咩喎。咁咧，南风窗咧，其实咧即系一来啦，系即系譬如我哋之前讲到话系澳，我哋澳洲喺澳洲住嘅香港人去分享下澳洲事啦，跟住带落去香港咁样。咁我谂我哋身为喺澳洲嘅华人咧，即系我谂我哋都可以去同大家分享下，即系喺呢度嘅即系移民生活啦。咁我谂，講開移民生活，咁第一件事當然係講移民呢一樣嘢啦。梁振英呢個港共政權時代就降臨啦，即係啲人就話哇，好多人會開始翻個移民潮。咁但係咧，今時又唔同往日啦，即係可能以前咧，我哋移民咧係會比較容易，而家咧喺唔同嘅地方即係去唔同地方移民咧，個要求都相對地咧係去提高咗。咁但係講開移民嘅時候咧，就要講下喺即係澳洲移民呢個歷史喎。咁我知道簡樂夫做咗啲功課喎，你可唔可以講下啲俾我哋聽啊？ 咁其實咧就係、是、我哋本來就係、是、想做一個一個專題咁樣咧，就係、是、講呢個澳洲移民政策嘅。咁因為都幾多嘢講嘅，所以即係唔係話一集裏面講曬嘅。咁我哋亦都會有不同人會繼續講，即係將呢個澳洲移民政策就大家拎出嚟講下啦。咁樣就即係希望有啲想嚟澳洲移民嚟澳洲嘅人咧，就比較有啲清楚少少，係啊嚇。咁即係我哋又唔係就好話即係做移民顧問嗰啲咁嘅職業，我哋唔係未必好熟悉，但係我哋可以有啲資料咧，我哋可以大家拎出嚟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咧就係、是、如果你講移民政策，一定要講講呢個移民歷史啦。就咁，我就希望利用呢時間咧，就好簡略咁講講澳洲移民歷史。咁喺嚟緊過多幾個禮拜，嚟緊個禮拜一成咧，我哋會繼續再落去講而家澳洲移民政策，或者而家分各類嘅移民嗰種要求啊，邊一支職業啊係呢邊吃香啊啲咁樣，我哋會再詳細去講咯。 哇！即係講真，我嚟澳洲十幾年咧，即係你問我講翻移民歷史咧，即係我真係一片空白。我嗰陣時就係因為我移民嚟嗰陣時咧，我即係我都要感謝我父母啊嚇。但係因為即係我移民嚟嘅經驗咧，就係話喂，我阿爸阿媽三個月之前，即係移民之前啊，三個月就同我講喂。我哋去澳洲啦，咁樣咁就係咁啦。咁我就pack 嘢，咁我就執嘢，唔翻學咁啊執嘢，跟住就嚟澳洲啦。即係以我所知就係咁樣噶啦。即係我以為好容易嘅啫，我以為咧就係咁樣申請，咁跟住咧就批噶啦。原來咧真係即係而家先知道咧嗰陣時係幾辛苦先至去搞到呢個移民。 我同你差唔多啊。不過就唔係我父母同我辦移民，係我公司同我辦移民，所以我都唔即係求即係好。即係唔係我自己去做，即係點解去揀呢個澳洲呢個地方嘅，都係話有人安排好曬俾我，咁咪嚟咯咁樣。所以我都唔係話好熟悉呢度，未嚟之前都唔係話好要好熟悉呢度，係嗰啲個社會點樣啊，啲環境點樣，我都唔係好清楚。 我最記得就係、是、我諗好似係1964嗰陣時咧，之後咧，即係我諗我哋屋企咧，我都聽過屋企人去傾開呢樣嘢嘅。咁嗰陣時咧，佢哋就搞咗三個地方嘅，一個咧就係台灣，一個咧就係新加坡。一個就是澳洲，咁咧就三個都批咗嘅，最尾咧就揀澳洲。 咁啊，知唔知點解揀澳洲咧？ 我唔知道，可能我屋企有親戚都早段時間都移民咗過嚟啦。咁跟住即係我諗有親戚嘅關係又唔同啲嘅，因為如果唔係新加坡、台灣，我哋自己都冇親戚喺當中，所以就揀澳洲咯。咁可能澳洲亦都係西方嘅社會啦，即係我諗即係父母都希望我讀書可以喺即係喺依度去浸多啲咁樣咯。 咁啊，咁我而家講講，首先講講澳洲嘅移民歷史啦。咁其實澳洲歷史咧，基本上咧就大部分都係一個移民歷史嚟嘅，因為你知道澳洲本身就係 一個島嚟嘅， 同埋一個係係啦一個新興嘅國家，同埋佢喺成立咗新興國家之前，佢係一個殖民地嚟嘅。咁嚇，咁澳洲咧就係、是、知唔知澳洲第一批移民係幾時啊？同埋係咩人啊？ 澳洲第一批移民是罪犯啊？ 唔係。 唔系 嗱，第一批移民咧就系呢个土著嚟嘅，其实就系。 哦，咁嗰啲唔系移民，嗰啲系本身喺嗰度啊？ 唔系，其实因为系喺大家喺六万年前咧，即系五六万年前咧，就系、是、佢相信咧，而家所谓即系澳洲啲土著咧吓，即系卑微嗰啲土著咧，其实就喺呢个亚洲啊、新几内亚嗰度咧就 迁徙过嚟嘅。 点去啊？咁远， 唔 即 系 系 嗰 嗰 日， 啲咁大海。 佢哋相信咧，就係即係嗰時係，因為咧冰河時期嗰時咧，佢就 哦 跌 ，OK。 嚇，佢咁啊過嚟，或者搭啲船咁樣，一啲可能好簡單嘅木筏咁樣過嚟 喂，唔掂喎，大劑喎，搞到夫，我哋由5、6萬年前 嘅。 講到10年後都未講到而家喎。 哦，唔係，我好簡略咁樣講嘅嚇。 OK。 咁你有冇聽過阿寶呢個名咧？ 阿寶冇聽過喎， 哦， 阿寶啊，機動戰士喎，我知。 唔係，我都係最近知。原來就係嗰啲以前啲唐人咧，啲叫嗰啲 Aboriginal 啊，土著 哦。 啊，阿寶啊，佢哋叫做。 OK。哇，呢個字而家可能唔講得喎，我哋而家。 唔講得啊，歧視係嘛？ 係啊，可能有。 我唔係佢，即係嗰啲華人嘅啫，即係嗰啲可能佢叫 Aboriginal 咁啊，叫做阿寶啦，即係叫嗰啲土著就阿寶咁樣啦。啊，咁啊，至於詳細考究，我都冇乜，唔知喺邊度揾考究翻嚟嘅呢樣 嘢。 咪 講近啲啊，唔好講5、6萬年前 啊。 啊， 好啊，咁樣嚇，咁嗱，咁樣嗰啲就唔講啦。咁其實第一批發現澳洲人咧，即係好多，即係其實唔係英國人嚟嘅，係應該係葡萄牙人嚟嘅。但係喺1520年嗰個咁上下嘅年代咧，就其實佢哋葡萄牙航海好叻噶嘛，嗰時。佢哋其實曾經到過澳洲嘅，不過佢哋咧就係唔發覺澳洲係一個咁大嘅地方嚟嘅，佢可能以為即係一個島，可能咁樣上個岸咁樣停一陣咁就走咗啦。咁喺呢個澳洲北部啲海灘啊，發現咗有啲物品啊，有啲圖案啊，咁樣佢哋研究覺得係啲葡萄牙嘅嘢嚟嘅，咁嚇，咁有即普遍相信咧，葡萄牙係第一批西方人發現澳洲咯嚇。 OK。 咁樣嚇，咁但係跟住到大約1606年咁上下咧，咁咧就係荷蘭人咧曾經到過呢度嘅，有咁咧就係佢哋係因為你知印尼係荷蘭殖民地嚟噶嘛，咁印尼落嚟好近嘅，咁佢曾經有啲船咧就落過嚟澳洲，但係佢哋就係以為即係澳洲北部以為其實佢以為係。連住新幾內亞咁樣嘅，都同一個地方嚟，佢又係唔發覺到呢個係一個咁大嘅島嚟嘅。咁直至到去到應該係1770年到咧，呢個Captain Cook 啊，呢個英國嘅英國人啦，咁就經紐西蘭咧就係發現呢個澳洲咯。咁佢哋第一即係佢喺第一度上岸嘅地方咧，就係而家個 Botany Bay。咁如果你嚟過澳洲咧，你搭飛機落雪梨，如果嚟過雪梨嘅時候咧，咁嗰條跑道對就正有個半島嗰個地方咧，就係佢第一次登陸嘅地方嚟噶。咁而家個紀念碑喺度嘅嚇嚇。咁當呢、這個佢發現咗澳洲之後咧，咁就變咗將澳洲變成一個殖民地啦，都係呢個英國攞即係必將。澳洲變咗去個殖民地，咁第一批船咧就係喺1788年咧就有11隻船咧就係載咗1350個人就登陸嚟咗呢個雪梨。 咩人嚟嘅？通常嗰啲 啊，嗰啲咧就大部分咧係囚犯嚟嘅。係 啦。 啊，因為嗰陣時好興嘅，即係佢將一啲囚犯咧放逐一啲去，即係佢叫放逐咁樣，就係去一啲好偏遠嘅殖民地。咁因為佢殖民地佢需要人口啊嘛，佢要攞個地方，佢唔可以冇人喺度噶嘛。咁但係嗰地方又冇人去嘅，即係冇人肯去嘅。咁就 開放喎， 係啦，佢開放咁就將嗰啲罪犯咧，即係嗰啲同埋啲監獄爆棚啊，咁我又要將一啲罪犯咧流放去嗰度嚇，流放去嗰度做開放嚇。嗰陣時咧就係大部分都係嗰啲囚犯嚟嘅。 咦？咁但係好得意喎！咁你譬如話囚犯啦，咁多數都會係男丁啦，係嘛？ 哦，咁樣嗱後其實初期就係一啲主要係囚犯啦。咁但係佢後期咧，即係佢其實去到過咗10零20年到咧，咁佢開始咧又有啲唔係囚犯嘅人過一齊過嚟㗎啦。咁嗰陣時嗰啲叫做free settler 咧，咁嗰陣時就係、是、因為咧英國嗰陣時候咧嗰、那個失業又高，同埋經濟又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咁佢就嗰時係政府咧係鼓勵嗰啲人咧就去移民呢啲咁嘅新大陸度嘅， 係又創造好多唔同機會啦。 嚇！咁佢嗰時又即係又會有俾補貼嗰啲人去，如果喺移民，即係佢唔係叫移民咧，佢去嗰啲做開荒咁嘅地方 咧，開荒牛啊！ 係開荒牛咧，咁佢就即係政府會鼓勵啲人咁去，咁開始咧就除咗囚犯之外咧，又有一啲嗰啲平民咧都會開始移民嚟，即係抽嚟澳洲呢度嘅。咁講講其實最初其實佢一路英國啊同愛爾蘭啊蘇格蘭呢地方，佢一路都有輸出一啲人口去嗰啲新嘅地方嘅。咁最初其實大部分咧主要去美國嗰邊嘅。咁但係因為美國咧佢獨立戰爭咗之後咧難嘅，因為其實第二個國家嚟㗎嘛，你唔可以隨便擁人去美國㗎嘛到時。咁嗰陣時咧就係、是。 就選擇咗，即係嗰時就揀咗嚟澳洲。咁其實嗰時嗰啲自由嗰啲 settler 咧，佢其實佢唔係好想嚟澳洲，因為太遠嚇。佢多數即係如果佢就算佢要去，都係想希望去美國、加拿大嗰邊嘅。 唉， 咁 真 咧就 陰公。 啊，咁所以嗰時候呢、這個政府咧，即係英國嗰啲政府就係、是，如果你肯去澳洲咧，佢又俾即係俾啲錢你啊，俾旅費你咁樣嘅。咁同埋嗰陣時咧嚟澳洲咧，佢哋因為澳洲太大啊，人口少啊。幾乎你要嚟到呢度咧，上岸咧，你揾到地自己耕田就嚟噶啦嘛，笪地，係啊，即係你，即係佢唔，你唔需要話去買嘅，佢就俾笪地你自己耕田咁樣嚇。咁咧，佢嗰時呢、這個澳洲變咗殖民地嘅時候咧，佢需要佢係人口同埋一啲技術嘅人啊，譬如你耕田啊，或者你做某一個行業啊，佢每一個行業都需要，所以嗰時係。係有好多最主要都係英國同埋愛爾蘭嗰啲人過嚟咯嚇。 OK，咁嗰陣時有冇中國人啊？ 嗰陣時未有嘅，即係我講緊係攞到殖民地初期係冇嘅。咁直至有中國人幾時開始大量湧入咧，就係大約係1850年代到啦。咁因為呢度發現金啊嘛，呢、這個新南威爾斯省又有，維多利亞省又有嚇。咁發現啲金咧，咁逢係有發現到金咧，咁梗係好多人會湧入嚟㗎啦。咁嗰時中國咧。除咗歐洲，當然有啦。繼續喺英國繼續有人嚟啦，但 買 係 豬仔。 嚇嗰啲佢唔係係咪賣豬仔咧？我諗又唔未差唔多啦，可能都係咁樣啦。但係咧，佢因為佢你開金礦，你需要勞動力噶嘛啊，同埋嗰個時代咧，即係1800幾幾年嗰時候，中國都幾亂下，太平天国啊啲咁嘅年份嚟嘅。咁最初嚟呢、這個中國嚟嗰啲人咧。咁主要係廣東省嗰啲人嚟嘅，或者福建省、廣東省，主要都廣東省啦。咁就嚟呢度就開礦，就掘金嚇。咁咧就我咪睇聽我舊金山啦，舊金山三藩市啦嚇。咁澳洲當時咧就叫新金山嘅佢哋。咁嗰時都有好多人嚟，即係嚟好多中國人嚟澳洲嘅嚇。咁最多嘅時間即係嚟呢個澳洲有九分一，即係移民你呢度咧係佔九分一嘅。 哇，真係好多喎，咁樣。 即係你有9個移民入嚟，有1個係中國人嚟嘅， 哇。 係全部都係大部分喺嗰個時間湧入嚟嘅。 OK。 啊，咁咧就係佢初時佢入到嚟，都係主要全部都係開礦啊，去嗰啲地方做礦工啦。咁同埋一樣好怪、好奇怪就係話咧，嗰陣時即係中國嚟嗰啲移民咧，都係大部分都係男人嚟嘅。咁曾經喺呢、這個有個金礦地方叫 Bendigo 咧，佢哋有個即係有統計咧，就係話。佢有一個金礦裏邊咧，有5367個男人，中國啊，一個女人，中國籍女人啊。咁由於嗰時嗰啲中國人嚟，主要嚟咧，其實可能佢哋唔係話即係話成家好似而家我哋咁樣拖男帶女咁嚟移民，佢哋唔係諗住嚟移民，佢諗住嚟賺錢嘅，揾錢揾完錢就翻鄉下啲咁樣嘅，所以都係男人過嚟啫，女人好少嘅。 咁但係佢哋冇話，即係大部分都係 stay，最尾都係 stay 咗澳洲。 咁最後都係喺四度喺澳洲咁。嗱，咁我講咗呢個其實呢個金礦橋咧，就係過咗唔係好長時間嘅，10年20年之後咧，就可能佢掘實，掘得咁上下7七八八就冇噶啦。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是、有一部分咧就會轉咗去做呢、這個即係耕田啊啲咁樣咯或者去咗做一啲即係幫人打工啊，開一啲洗衣鋪啊啲咁樣呢啲傳統中國移民嘅行業啦咁 之 啊 後 計。咁咪即係落地生根咯，嗰班人喺度，係咯，即係嗰係最早期嘅中國移民喺呢、這個秦金業嗰陣時開始嚟過嚟呢度。 OK，咁秦金業過咗之後，有冇再之後一個即係比較大嘅一個浪潮啊？ 嗱，跟住就冇乜嘅，點解咧？因為1901年咧就即係澳洲立國啦，叫做 Federation 立國之後咧，咁佢又有一條條例咧，就係呢、這個想管制呢個移民嗰個國家嘅，即係嗰啲咩啊？即係佢唔想太多亞洲，即係非歐洲裔 非歐洲裔嘅人喺澳 嘅。係 洲 啦， 當 係啦， 中。 係啦。咁佢嗰時喺1901年咧，就係所謂有一條，即係立咗啲法例出嚟咧，就係限制咗呢、這個即係亞洲或者唔係歐洲裔嘅移民去移民。 即係 咁咧 爆 嗰。 政策係嘛，叫做。 係啦，嗰陣時其實一個爆政策嘅開始啊。咁其實咧就係冇一個政即係唔 official 嚟講，佢政呢個政府咧，即係官方嚟講就冇話佢有一個叫爆政策，只不過佢有一啲法例咧限制你嗰啲唔係歐洲裔、唔係英國裔嘅移民過嚟。咁樣佢可能通過啲好嚴厲嘅審核啊，譬如你識唔識講英文啊，你識唔識佢啲文化咁樣嚟甄別你咯咁由於佢點解要咁做，因為佢。 當時澳洲其實澳洲嘅地理位置咧，就係好靠近亞洲嘅，佢離歐洲比較遠。咁但係佢個當時個人口主要成分都係呢、人為主噶嘛，即係佢個文化或者佢個種族格國籍都係呢個白人為主。佢好驚呢個澳洲，如果佢唔限制嘅時候咧，你知啦，澳洲即係亞洲呢、這個啲國家人口又多，又近澳洲。佢如果你唔限制佢，即係冇一啲嘢限制佢涌入嚟嘅時候，佢好快將佢變咗做一個即係亞洲人為主嘅國家嚟噶嘛，即係有少少類似而家香港嗰啲新移民咁樣嚇，即係你唔審批佢嘅，咁佢好快就13亿对700万咁樣，係嘛？個情都係咁樣咯。所以嗰時咪有一個叫白澳政策，即係嗰個所謂白澳政策啊，就係、是。限制咗你個澳洲亞洲人化咗佢 咁而家澳洲其實好多有好多時啊，都有人話哇，即係澳洲都可能係一個種族歧視嘅一個國家，係咪都有好大原因係因為佢哋知道以前有呢個咁嘅白澳政策？ 我諗係啊，即係而家其實好多人咧，仲係喺印象上覺得澳洲嗰、那個歧視係。比較比其他，譬如比加拿大、比較美國係嚴重，其實就唔係嘅。我即係其實佢好某程度就係話，曾經澳洲就曾經有個保護政策，其實呢個政策喺1975年到已經係正式取消咗。咁其實而家反為即係佢而家佢澳洲嚟講咧，就係一個多元化社會，而且佢都立法有法例係保障咗呢個冇呢個種族歧視呢樣嘢嘅。 你問我，我反而覺得而家真係亞洲人真係多到暈。 同埋你感唔感覺而家有咗種族歧視呢樣嘢存在咧？ 講 真，而家都即係我又唔覺 即 得 係 有。 個別一定有嘅，某啲人個別有啲人係會有種族歧視，但係即係整體上成個社會嘅風氣。 即係好簡單，你上一架巴士度，而家即係我搭巴士翻工，我上架巴士度，哇！即係一架巴士大概有成30人度啦，30人會即係有十種可以數得出有10個國家嘅人。 其實而家譬如你而家都係啦，譬如澳洲而家超過四分一嘅人口係唔喺澳洲出世嘅。啊，即係好似有28% 嘅，佢做個統計又咁，其實你到某一個點嘅時候咧，你就冇呢個種族歧視存在，因為你其實大部分人都唔喺呢度，即係你個 origin 都唔係澳洲，都唔係話一定係英國嘅，你可能係其他地方啊，印尼可能係越南，甚至你話白人，你都係可能係中東或者係一啲喺東歐嘅地方嘅白人嚟㗎，係咪啊？初你可能係會有，因為嗰個即係個 majority 仲係白人嘅時候，你仲有，但係要到某一點嘅時候，你如果你都有四分一都唔喺度出世嘅啦，咁你仲點有種族歧視呢樣嘢嘅存在咧？ O.K. 係咯，咁所以而家即係譬如話佢好似咁講啦，1970幾年之後爆政策就正式冇咗啦。咁之後其實係咪真係好似我哋之前都有講過話，8964之後都有一紮新嘅移民潮流入咗嚟？